去的话，至少要六蒸六帅，最好是九蒸九帅，这样子那个地黄才能够直接下去，不然的话就是烂熟地的话就要用很重的剂量让它重量把它拉下去。而我们今天在外面买到的肾气丸多半都是一蒸一晒的地黄做的、哦、科学中药厂几乎都只有一蒸一晒，那那个地黄简直是就是完全不能吸收。那你说肾气丸的药力就是要把这个药性拉进三阴脏，而且地黄也特别多，对不对？以拉进肾脏为主，那你那个火车在这个台北车站就塞车，你说怎么再开到木栅去？就是这不是很可笑吗？就是吃了地黄又不消化，然后就什么都没了。所以现代的人吃八月丸怎么样？就吃了之后乱上火一通，对不对？就是东西载不到那边去，就是汽油不加进车子里面，它烧加油站这样子。那这个像我们现在药店哈，看到的地黄，你看这种比较大比较圆啊、哦、很亮亮的油亮金光的这一片，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有良心的药局会告诉你说，你如果自己要吃的话，用药千万不可以买这种啊，这是最烂的熟地，一蒸一晒。而且呢这么圆这么大片是为什么？药品不是长得越大品相越好吗？这个是用熟地灌的香肠啊，就把它各种乱七八糟熟地压成又压到管子里面，然后切片做成的，所以这么圆啊，像假的一样，就果然就是假的啊。那这个是他们卖给那个什么炖四物鸡汤的那种路边的那种药膳店那种虎那种无知的乡下老百姓用的熟地，那这种是10块钱一两。那再来呢，这个是3到4制的熟地，它开始缩水了，变得比较扎实，看起来比较不漂亮了。那3、4制的熟地，我一般药局我买的是20块一两。然后呢，这里是生源的6制熟地，你看做到6制的时候，看起来就已经有一点不光润了，看起来有点矿物感了啊、哦。那6制熟地，我觉得生源一两卖30块算是非常公道，因为6制熟地已经效果很不错了。那这是生源的9制熟地，已经干巴巴、黑枯枯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了啊、哦。做到这个地步，大概是就像是我们国中小学啊蒸过头的便当一样的那种质感。这个生源一两卖80块。肾气丸其实不是什么一定要吃很大量的药，所以不妨用好一点的地黄去配。那这些标本放在前面，让同学来玩一玩啊，下课来玩一玩。这个我觉得地黄的选择是蛮重要的一点。像如果你用到9制的熟地，像我们班上就有同学说什么煮汤剂啊，用9制熟地一铁，他家的下血糖就下去了。那这个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不一定地黄剂一定可以这么快的。我们如果用丸剂调理的话要有一段时间的。不过就是关于这个我们现在所流行的一些西医知识啊，什么胆固醇啦、啊、什么血糖啦、啊、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可争议性都是非常之高了啊，可争议性都非常之高。上次那个中风那个事情也是可争议性非常的高，可是今天这些知识呢就在我们一般民众心里面这样的随便流窜着啊，而受到这些知识支配的人就把活人的世界活成恶鬼地狱啊，那这个怎么听好像都不是什么可爱的事情。我是觉得这种只是活在威胁之中的人生啊，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了啊。那我们剩下的肾气丸的方剂结构跟其他东西，我们就下礼拜再讲。